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城寨见。 哇！时间过得好快咧，即系咧，嗰几廿秒休息完，我哋又嚟啦。咁啊，我哋继续讲，我哋继续讲翻呢个咩啦？阿卜。有少少有少少差我少少題話先，因為僅嘥咗半個鐘。今次咧嗱，好多節目都有講過話，關於奧運會咧，中國被人 hurt，我而家有一個新嘅有少少嘅新嘅諗法，就係咩咧？都 hurt 得幾勁啊，係咪啊？ 係啊，都好似有啲人其實見攞唔到獎，跟住歡呼喺度就即 係。你有冇試過？嗱，我唔問你呢個態度啦，我就係我都係歡呼嗰類嘅，因為其實呢個受。因為那個大陸那個而家啲人嗰個囂張啊、跋扈啊咁樣，其實係咁嘅。呢個世界好簡單嘅啫。Lance 應該都試過噶啦， 係嘛？ 都為國家隊歡呼過噶啦，以前啦。 哦，有噶，好開心。 有，我都有，我有啊。我睇女排正手汗都出埋，贏啊贏啊定贏啊 我以前都會睇嘅，好緊張佢係咪真係攞獎嘅？但係而家係冷淡咗好多 啊。第一啦，今年。因為無忌搞啦，即係呢個唔係無忌，即係個 CCTVB 搞，我唔裝嘅，咁我更加睇唔到。同埋佢好多冇播，咁我都同埋我都對呢啲其實對奧運我冇乜興趣。其實我想講係咩咧？我想講話其實今次咧咁多人噓咧，我覺得對中國嚟講好事。 等佢即係知道自己 反省下。嗱，以前咧就可能就係話。好像我做另一個台的節目以得到咁樣，都話啲唔捨得留啦。你唔抵得我哋啫嘛，即係你唔抵得我哋有錢過你哋，所以你咪啊， 即係自卑心態，自卑心我哋咁樣。 我都喺度答咗佢，對唔住哥仔，香港係好多有錢人有錢過你。我話都話咯，你哋好多人落到嚟，因為我另一個主持阿Tony Choi佢話以前賣樓嘅，唔係賣鋪嘅，佢話講緊一兩億個鋪，你連嚟香港睇個鋪都冇資格。落唔好講落訂添啦，你連睇都冇資格。香港好多好有錢嘅人嘅，係好多嘅。你係唔知 係唔知佢點解咁有錢嘅啫。 嗱，我就成日去南區度玩玩水上活動啦，見到啲車啊，啲人咧唔使做嘢嘅喎，嚇啲車又靚喎，係啊，坐曬喺度咁樣攤曬喺度咁樣。喂，嗰班人係咩人啊？咪就係啲有錢人咯，係好有錢嘅。咁所以咧，真係千祈唔好咁講啊。咁我就反而咧調翻轉咧就。從呢單奧運呢單嘢，覺得好事嚟嘅。等我哋自己反省一下。 我覺得都唔會，都係一樣 嘅 啦。 啊，唔係有一部分會，即係有，我覺得始終都會嘅。即係開始人會諗點解嘅話，喂，國家同我哋講嘅好似兩回事喎。我哋好強大，但係諗下點解人哋咁憎我哋嘅？係咪真係真係因為憎我哋有錢啊？ 全世界想我死啊嘛，因為 係咪？咁始終會有一班人會諗，去諗，以為。不要對路喎，冇理由噶，全世界即係都亡我之心不死嚇、啊，全部都是英美的走狗，爪狗。 同埋佢哋今次是翻牆鏟人，其實他哋學多啲翻牆技術，他哋慢慢會真係即係之前講危遠少少啦，譬如啊周之瑜事件咧，佢哋反而睇翻台灣呢啲人可以咁自由，咁多 Facebook 留言，佢哋慢慢調翻轉係一個井出翻嚟嘛，爬翻出嚟啊嘛。 所以咪話咯，即係我唔會睇低。我話俾你知啊，有一次舊時好啲有個嘉賓咧，阿高海。Kelvin 咧，佢同我講過都話，其實咧，我哋大陸人係知道，知道黨係揾笨七次嘅，播埋啲咩神劇嗰啲咁，係冇人睇嘅，純粹係一啲即係自己呃自己嘅。咁所以我覺得我係樂觀嘅，即係尤其是今次咧，我覺得好開心，就是、全世界一齊去聲討佢。即係以前都話為石做生意，好似英國嗰個阿文翠珊咧，一登咗場之後即刻 cut 咗核電廠。即係以前唔係噶嘛，以前咁係咪先嚇？又舐又舐又剩咁樣，但係而家唔係啦，即係做翻啲應該做嘅事。即係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咁嬲，就係因為好多人咧唔係做翻啲應該做嘅事啫嘛。好似嗰個男游泳選手個健講講對嗰、那個，即係佢講翻件事實啫嘛。你食。食禁藥 咁輕嘅罰得係咪先？自己中國 即係其實學似阿Tony Choi道歉話齋，Tony Choi開始講嘛，中國都係有五成嘅人係食奧運隊係有五成嘅係食禁藥嘅。跟住佢下一節佢話：，我道歉，中國隊起碼有五成嘅係唔食 這個咁樣噶， 一樣嘅， 起碼有。 笑到我死 啊！招生無四啊！ 真係呢條友仔真係俾你吹脹啊！智多星就智多星。好，我翻翻呢度， 翻翻翻翻呢邊， 翻翻 呢度 啦。 喂，不如你講下你談生意先啦。唉， 其實我哋咧就最主要咧就係宣傳嘅渠道咧，我哋賣香嘅，即係咁咧就即係鏡頭就唔係好係咯，唔會 都見到啲嘢， 見到少少嘢啦，咁係啦。 喂，有咩產品先？ 呢個咩？ 有呢個塔香啦。 塔香呢個前次為二金積散啊， 係啊，呢個 散積啊， 係啦。呢、這個就係你唔聞到咩味？ 聞到，好香檀香味。 係啊， 其實檀香啲咩嚟噶？ 檀香 你磨啦 ，OK， 磨粉 ，OK。 咁其實有唔同產地有唔同嘅味道。 例如咧， 係啦，咁有澳洲啊，咁佢就個味道咧，因為其實有啲譬如印度嗰啲老山檀香嗰啲太耐歷史啦，咁但係即係相對地咧，如果用新山檀香個樹齡就會比較短啲嘅。 喂，不如你講下級數啦，你頭先講到咁科。 其實咧，即係講級數咧，我哋又講下呢個環保嘅問題。我哋會唔會咧想咧有一棵樹咧，即係老山檀香嚴格啲嚟講咧，就係、是、種。用了60年那棵樹，然後再放30年，是的，才磨粉給你用，那想不想這樣？我們有時候，所以 從千元一條是的， 所以才這麼貴，然後我們其實有時候會想一下，我們現在有很多熱帶雨林的問題，我們其實有，一來雖然想點香，但我們不想毀滅個地球，我們會想一下，其實你自己想要哪一類的產品，我們 如果這樣說的話，是不是要找一些中性一 點的？是的，我們應該是揾啲中性啲，咁其實澳洲嚟計咧，佢哋咧西澳嗰邊咧就比較歷史悠久啲，即係咁就，但係啊就係 鬧我哋宣揚， 宣揚要背國係咪？ 咪真係好霸賣嗰啲嘢嘛？ 霸賣咁， 係咪因為佢木材好好？ 係啦，因為其實個其實都睇翻少少地理位置嘅問題，同埋佢嘅環境啦。咁呢啲主要係熱。大地方或者是亞熱帶地方咁樣生長嘅，咁、 okay. 其次仲有咩選擇啊？ 咁其次就係、是、其實除咗檀香咧，咪而家講到有偷沉香嘅，咁咧仲有呢樣嘢就即係好多人關注呢樣嘢啦。咁就係、 是、香港仲好多沉香樹。 香港係啊， 你先分啊。 其實我咧自己如果見到棵樹咧，我係唔識分嘅，因為佢嗰陣味咧，其實沉香咧要點咗先聞到噶嘛。咁啊係啦。 樹樣應該你 樹樣我其實我又唔係好識認樹樣喎，係、okay, 我又冇研究過。咁但係 檀香咧， 檀香就其實就睇到，但係鋸開少少我先睇到咯。 都大棵噶嘛，係 啊，大棵嘅， 係 啊。 咁其實即係咁講啦，我白即係白痴咁計啦。我即係如果種一棵樹，佢有啲橫枝咗出嚟，我 cut 咗佢，咁嗰啲就得噶咯。 其實都要睇下嘅，因為這個呢個咧橫枝係咪真係 cut 咗嚟係可以做檀香？ 咁你哋 咁未試過喎，我哋。我哋買翻嚟嘅時候已經粉，係啦，粉嚟嘅， 粉嚟嘅， 因為我哋唔可能自己做再打磨，如果唔係我哋又要即係揾個打磨機係啊咁樣去做，咁好似磨藥粉咁個過程咁樣。 係咯，咁我想問啦，咁嗰個價錢嗰個分野係點咧？ 最如果經濟啲咧，咁即係最係。比較上 affordable 咧，就係新山檀香咯。 新山 喺 邊度？ 喺澳洲。 澳洲嘅 係啊。咁、哦、如果其他啲，譬如沉香嗰啲，咪比較貴啲、哦，因為產量少。不過都要睇下你產地，譬如越南沉香，因為佢本身都限制出口噶嘛，咁佢就所以個量又比較少。 同埋呢啲係咪即係可以話燒咗就冇噶啦？ 係啦，咁 就紅酒咁樣飲 飲咗冇噶啦，係啦， 年份越耐啲，因為需要時間沉澱噶嘛， 係啊， 咁所以冇咗。哦，好啦，咁另外啦，就我想問下嗰、那個價錢啦，另外就仲有嗰、那個銷量都係應該係澳洲最好啦。 其實係嘅，即係通常都係咁嘅咧。你見到最好賣，其實市集最好賣嗰個檔係咩咧？就係、是、賣魚蛋咁樣，就唔會係賣其他嘢噶嘛。即係價錢越。即係多人負擔得起的嘢咧，咁樣一定是銷量最高的、嗯、 我真係冇諗過，原來澳洲去做呢些嘢。我澳洲成日諗下，可能一啲 樹熊， 有樹熊或者做一些奶粉啊啲咁樣，都不過呢個都好天然。好啦，另外啦，問下你有冇好處先？ 其實 我想把握脈先，同你把緊。 係啊，咁咧 心理上呢其實你怎樣呢你會自己慢一點的個人即是我們現在呢經常都走去趕時間 multitasking 這樣我們一個電腦不知道開幾多個 window 這樣一時間這樣同時做很多事情、嗯、我們就其實有一點就是心理上面都是、啊、透過這件事其實你會吸入一些香味的嘛那你就慢慢調節自己的呼吸那就降低一些速度先首先就那呢第二呢 我們有個火機在 這 裡有啊你看到前面單燈 前面已經離了一個 你繼續 楊師傅有個火機 是啦 怎樣怎樣 是可以 不介意 的不介意不介意 怎 樣呢戰落這個度是這樣就 OK 的 這樣是吧 是啦還有第二呢就是檀香呢就有一些即健康的功效的 例如呢其實燒我覺得 burn 了為什麼會有健康功效呢 它其實吸入你那個味道嘛是就是啊你可以 送 OK 的了 是啊 OK 的了可以吸住它就 OK 的了 唔該你一間卡文鬧我哋咧，有味都唔理嘅。 係啊， 好， 我哋係啊，啲毛孔在呼吸嘛，我哋而家係咯。 嗯，因為其實我都中意嘅，其實我自己聞咗咧，我其實都買咗啲，即係未識你之前，我自己都買過啲啲翻去咧。即係其實你頭先講得冇錯啊，啱啱咧做咗廣告啦。錄影今天星期六明天的練心術又回來啦、嗯、練心術其實很適宜這個穩集、嗯、 其實安靜 可以學傾下 其實他很熟悉那些即燒艾草那些他可以淨化個空間之類他很熟悉這件事的 我們也有賣的艾草其實真的很好因為它真的殺菌非常好即不要經常想是、啊、即很多時候我們一去到外面跟客人說有艾草成分他們會想到中醫那些艾灸但其實、哦、是但其實這件事就、即不是那麼局限的即中藥呢我們以前呢即香呢其實做在中國自古以來已經有了 又來 有聲音 我們套回來香港得的香 港因為其實以前呢宋朝那些人呢是的真的閒一點沒有我們這樣有可能有標準公司、嗯、他們呢就真的閒一點他們就會玩一下啲花藝啊，畫一下畫啊，又自己點一下香啊。即係據說我睇過一本書，係啦、 啊， 真係睇過一本書，就話原來蘇東坡以前咧變咗官翻屋企係做香嘅咁、 哦、其中一個喺潮州啊， 係啊，咁咁、嗯、所以其實 就係啦， 係啦，咁 嗰時做鱷魚嘅潮州，咁、 嗯、 喂，我而家問落去啦，咁、嗯、我點解講安靜嗰個節目咧？嗯就是拆散了一點其實呢他剛剛那集呢來緊那集 啦 來緊星期日播那集呢、嗯、就是講關於、叫人慢一點、 嗯 靜心一點、啊、除了飲這個吃這個、嗯咩靜心是不是 靜心 薛家燕先吃 薛家燕先我不是啊即是我買的話就比較尷尬一點、啊、我不通常都說我幫老婆買咩你有沒有幫你媽媽買衛生巾 怎會呢同埋我媽咩年紀呢仲要買開咁幾開心㗎同埋講返 即係咁 喂講談啦同埋即係講返安靜嘅節目 講返安靜先 我知即係點解話有關係呢其實即係嗰個係中醫師嚟一個大夫同埋佢講係靜心同埋佢係從返個中醫角度講點乜心靜打坐有幫助呢同埋其實佢哋可能有多唔同宗教或者冇宗教啲團體就會搵呢個香呢樣嘢呢令到一個媒介令到你個心靜落嚟即係幫助你個心靈打坐嘅時候有個輔助物所以我覺得啱啱講完一大堆 break 完之後咧，其實呢一個咧就套翻落嗰啲所謂我哋有啲精神需求嘅人，可能分鐘攞啲地盤佬啊、紫醉金迷啊、成手金鏈嗰啲咧，唔使去啊，啲彈香唔啱佢玩啊，即係我都係啱一啲即係讀書人啊，即係追求精神質素嘅人，而唔係追求啲物質嘅人。 所以咧，佢上次咧幫我把，因為咁啱啦，我個節目 之前 咧就係佢啦，佢就幫我把咗脈，佢都話喂。你成日諗嘢喎， 好快喎！諗嘢， 諗嘢你好，即係你成日個人都要不斷咁諗嘢。 佢話你係一個係哲學家嘛， 佢話你最好停翻低， 嗯， 你最好停翻低，慢翻翻。其實咧，我點解我之前我都有呢個嘅即係意識，我要買呢啲咩咧？就係話我想靜翻啲個人。咁、所以咧，一陣間你要講嘅話咧，我即係針對好似。如果你想買的話可能要針對這類這樣的 market 的人 是、啊、 我想你都會的啦 是、啊、其實我們呢試過幾次發現、啊、原來買來買東西的人呢其實呢很多都是、就是、 用腦 他自己是用腦的用腦用到呢晚上睡不著覺的人 就是那些 即是不懂停的 那些是啊即是他不懂停的他晚上好像可能都是半夜三更在 WhatsApp 那些人來的 我就不是在 WhatsApp 我就前一陣子我試過呢想東西想得多呢三點鐘一定醒了、 嗯 覺得都沒那麼準接著就起身看電視、嗯、我要看216、嗯 因為點解二一六咧？ 咩台啊？電影台啊？ 呢、Now 二一六係講動物嘅。 哦。 點解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好想睇動物啦。第二咧，佢有個好處，佢講廣東話嘅。 嗯。 唯一一個台，其餘嗰啲全部都係講英文。咁因為我就方便咩咧？我眯埋眼都聽到佢講嘢，咁我就可以。咁一係咧就咩咧？城寨有個節目非常好聽，叫《十八般武藝》，聽住嚟瞓覺。 哦， 樣哦多謝你喎、啊， 係咪先？哇，冇得頂啊！啲議題咧，即係夠曬，唔同我，即係你喺度講大嶼山關咩事啊？唔係講笑嘅，唔係真係有勁喺度，有而家越叫啲人啦， 好似咩都得嘅佢。 哇，唔可以真係啊！遲啲，遲啲，真係遲啲，大奶奶買請 我。我一掌冇頂頂爆天花板嘅，係 咯。好啦，咁樣。我覺得呢個好啦，咁仲有咧，你仲有咩賣？ 我哋仲有其實咧，因為有點香咧，好多人有唔同嘅習慣噶嘛，咁有啲人咧就唔係淨係點塔香，咁我哋有線香同埋一個個圈嘅香環咁嗰啲，嗰啲就時間比較長啲，咁有啲人可能讀書嘅時候咧，中意喺個書房度咧四五個鐘佢都唔起身嗰啲咧。 嗱， 係啊。 嗱，各位讀者望下呢粒咁嘅三角形呢粒金積散咧，可以點幾耐？ 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好似呢啲咪線香咧？ 呢啲線香就一個鐘頭，呢、這個咧就 可唔可以抽出嚟一條睇睇係啦？ 係、 拎高少少係啦，係呢個線香， 呢個線香， 其實係咪即係我哋平時即係地址工係咪叫啲屬於線香嗰類？ 嗰、那個有隻香雞，呢、這個冇香雞， 冇香雞 係啊！平時嗰啲插落去有一個甩色嗰隻香雞， 紅色就話香雞咪手，香雞咁嘅腳就嗰個位有啊嘛，香雞 係啊，呢個就打橫放嗰啲係啊，呢個係。 呢支係一個鐘啊！ 呢個係點咗一個鐘？ 但個香量有冇咁多咧？ 煙量就細啲，因為係啦，接觸個面細啲， 係啦，係啊。呢個好集中一次過就出曬啦。咁呢個點幾耐？呢個 四個鐘。 呢個 四個鐘啊？ 係啊，因為有啲人坐喺度唔喐噶嘛，張凳。 哦， 係啊。 咁呢個啱我喎， 即係冚燒啲線香，即係似蚊香。 即係原材料一樣嘅啫，基本上可以一樣。 可以一樣啦， 可以一樣。係 啦， 如果有呢個機器。 係啦。 咁好啦，打完脈啦，咁啊講完呢啲脈絡啦。喂，你主要係靠咩途徑嗱？嗰日網聚嗰啲人咧，就可能聽到你講啦。咁你講嚟講去嗰兩個字，聽到我都即係冷震。我啊即刻想揾把戒刀一嘢捅死你。 又講呢兩個字咩嚟？ 你講兩個字。 嗰兩個字係叫市集咯， 係 啊。咁啊好聽啲嘅叫文創市集啦，叫手作市集啦，咁樣係咯，就其實就。一張台仔其實就係類似圍院年宵攤檔，不過係室內咁樣，但係張台又細啲咁就係啦。 響響圍院啊？ 唔係啊，圍院嘅商場入邊。 商場入邊 係啦，咁有啲室內，有啲室外。 即係因為車仔好多時有啲我哋叫 Kilox 仔咧，會做出嚟俾你要嚟做即係租俾你好平嘅咁樣。 相對 有冇 feedback 啊？ 有的，其實都啲人都會翻轉頭嘅，係啊，都會即係定期咁樣睇住 Facebook 咁樣再翻嚟。 你冷靜好閃縮喎。 係啊，但係因為其實有一樣嘢咧，唔好處咧就係市集，唔好處咧就係你要等人哋批你嘅，你唔可能咧個主導權唔係完全喺你度，即係 同埋人哋要翻轉頭揾你，可能你冇咗啦嘛。 係啊。 係咪先？因為香港人咧都仲係習慣咧，可能去實體店買嘢， 係咪先？ 你呢啲嘢咧， 係啊， 係嘛？覺得始終寄嚟，香港真係始終咧好奇怪嘅。Even 我啊，我都中意落街買。 係啊，因為好多人咧，就算你係貴啲喺實體鋪咧，你網上買嘢平啲咧，咁佢都會走去個實體鋪，佢覺得即係揾隻手去摸下嗰嚿嘢咧係真實。 同埋你呢、這個嗰、那個質感啊，更加需要添啦。 係啦， 因為要聞落去噶嘛。 所以通常係如果上網買嗰啲人咧，即係之前買過，係啊，就買過幾轉嗰啲咧，有啲人都唔想即係等我哋試習咁樣，因為等太耐咁樣。 明白。 係啦，咁嗰種人 係啦。但係你哋自己都有 Facebook 啊，有網頁啊啲咁樣，做好佢啊呢個，因為其實咧下一集咧有高手咧，佢 猛人啦、啊， 猛人啦、 啊，阿 J 先，阿 J 哥哥 幾好 J 啊！ 佢就會講一啲關於啱啊！你會講 O2O 噶嘛？OK， 咁講下啲 O2O 嘢。咁其實我覺得下集先講啦嚇，咁今集唔講。 咁我有個問題問啱啱即係講咧，其實你呢個產品係好靠個味覺個感覺噶嘛？咁譬如上網你做生意嘅時候，會唔會蝕底啲咧？譬如我即係呢個產品難推啲，我見到張相，我唔知道你啲檀香咩味咩成噶嘛？ 其實咧上網嘅人咧 ，even 係唔好即係唔好講香啊， 如果他是新客呢，他連個香爐呢他都 未必有信心買，就算你看到張相他都要想摸一下個質感的、就是、買陶瓷是這樣的，即是你很多時的習慣是。 你有沒有拍一些 video 的？ 有拍很短的那些咯，即是 YouTube video 那樣咯，即是都是拍一下些產品啊這樣咯。 有沒有人說話的？ 沒有人說話。 我覺得即是分鐘呢，我後面看到 有個波嘢波羅蜜多心境之類，我覺得應該可能說找個即是有個很有書卷味的，可能你自己啦即刻咁樣點啊香，咁樣啊，前面有一個即係一個經喺度念啊念啊，成日揾攞本文青嘅書出嚟咧，攞翻你哋本土研究寫嗰兩本書嚟睇，咁樣係嘛？ 其實咧，我幾贊成Nancy講呢樣，其實咧唔係一定話要咩，可能話，例如話啊，我哋話齋啦，話啊，即係有啲可能啲分享嘅，就呢咁樣，跟住前面擺嚿咁嘅嘢， 讀書好環節啊嘛， 咪先係咪先？跟住再整個大招牌喺度啊！ 咁可能 有方面，唔係講笑啫，唔一定要咁可以，即係其實係一啲未必會係同嗰件產品有關嘅。咁後屘先講咯，其實講啱㗎，你話即係。 唔係，你認真唔係亂吹啊？唔係亂吹㗎。分鐘之後你講啲禪嘅嘢，一個故事仔咧，中間咧就即刻點一點。 同埋有少少可能要有啲 background， 懶係嗰啲。即係嗰啲音樂咧，要有啲 中樂底啊， 中樂底啊，又或者係一啲印度舌叉嗰啲音樂咧，令你感覺到嗰種，即係其實咧，我響尤其是響呢個咩咧，泰國，泰國咧，我有時咧去同老婆佢哋咧去揼骨咧，好多時都聞到呢陣味。 記住啊，同老婆揼骨唔係自己去啊，記得喂。 好，繼續咁突破都係一種方法嘅啫，都係做一，你有唔同嘅咩？ 唔係我話你同 我，你有諗 喂，最特別係你同老婆一齊去，正呢個重點嚟嘅，唔會自己去嘅， 係啦，即係好似阿 Gordon mark 你。好，咁講翻啦，咁其實可以試下咁樣，因為其實咧呢類人係穿嘅。咁啊，睇下有啲可以請下啲人啦，嚟請下 Lance 講下咯。係 啊，應該請下 Lance 講書 啊。講書咁好，咁啊 video 有啦。咁但係咧，其實如果你真係唔出聲嘅話咧，其實啲人係而家中意咧聽下啲嘢。其實我覺得有少少似好似嗰啲咩大 J 啊。 喂，其實佢哋係 小波子嗰啲咩？ 即係佢買個個人咧，唔知個產品噶嘛。譬如啱啱咪落翻你即係呢個檀香方面咧，我覺得可以你唔係淨係做一個檀香先生，分鐘你可以即係有個 Facebook page 你咧講一啲，譬如話乜乜金句，即係唔係張一圖嗰啲啊？即係有啲係有文青 feel， 譬如話你有啲係有禪味嘅古仔之類咧，我覺得係結合埋即係一個。 例如話咩？例如話咩？讀萬卷書，不如食萬寶路， 類似那樣，或者叮叮叮，如果你哋係寫字寫得靚嘅話咧，可以即係寫啲金句一行嘅，譬如有啲時局抽下水啊， 佢暗自緊自己， 其實 即係想你叫佢， 其實可以 嘅，畫幅畫嘅， 即係譬如話你揾即係同呢個。因為啲人睇咧諗到係中國即係華夏文化樣嘢結合埋一齊，即係個網友可能分享啲資訊啊，同埋同你香咧，總之可能又畫個 logo， 譬如話咩檀香乜乜之啊咁樣咧， 即係好似之前個朱古力嗰個 類似咁樣做法，我即係唔係就係單向一個層面，就係賣產品咯。 因為咧，其實咧，尤其是嗰班人咧，好似我啲咁啦，即係魚龍佬嘅話咧，有呢啲咁嘅即係都會係。即係你要帶動佢嗰、那個，因為呢啲係好難。我講真，你一刮佢上嚟咧，我都心暗鬧啊阿 Lens， 因為你一個幾難嘅課題嘅，因為咧你一個味道嘅感覺 難嘅。 你但你又不是好像 Chanel 那些咁樣，哇大財團，我作為擺個專櫃咪得咯。Miss 嚟試一試嚟， 又係啦，就派張紙俾你， 派張紙俾你，或者咁擠擠呢度，係好有，跟嗰啲好簡單啊。呢啲同埋嗰班人咧，文青嗰班人未必出街，同埋比較濕潮啲嘅，即係都唔會喺街度攞住本書咁樣啊，以前咁樣搖頭抹腦咁樣，咁樣唔會噶嘛。咁所以你好難去 recognize， 即係揾呢班人出嚟。 咦？嗱，佛頂啱啱你咁講咧，其實啱啱可能擺喺上集你講咧，可能你話擺啲糖咯，譬如話你做 IT 嘅就唔會擺 IT 嘅。調翻轉嗰度係咪會係啲文青出沒嘅紙？譬如話書展一定要擺，我哋之前可能咪前討論過啦，書展啦。 但係佢話書展又門檻 高， 不過咁人生嘅嘢咧豪一次， 即係新鮮要豪一次， 即係等於許志安話齋，一個男人起碼要一套阿瑪尼西裝，即係佢講嘅啊，我都唔同啊，咁啊即係。一次咯，試下揾啲股東。 同埋我覺得唔需要可能話咁貴，可能你同嗰啲佛鋪嗰啲之類嘅咧，有宗教團可能話同你傾下，你可唔可以搭埋之類啊？ 可以唔好講啊！喂，等陣先，我等陣先插佢，我等陣先插佢。 你點樣插佢啊？ 我已經 插嘉賓， 係啊，已經諗定咗 插還插，但其實都係想佢好啫。咁如果唔想佢好嘅話，咁好簡單啫嘛。誒，好啊，掂喎，得喎，喂，得啦，拜拜，咁就走得咯。咁先想冇講咩？咁你係咪先？咁把咩脈啊？其實上個禮拜我俾人把脈，其實我幫佢打緊脈。好啦，有冇睇下你競爭對手？ 有啊，成日都上網睇。 咁香港競爭對手主要係咩咧？ 賣香的地方 寶蓮寺、 啊、上海街寶蓮寺好像不賣香的寶蓮寺、啊、 上海街多啊 是啊上海街是啊這樣去看 哪一段呢等等先 近果欄那段 近果欄那段、嗯中係賣爐具啊、果欄啊嗰扎，有一扎賣嗰啲拜神用品嘅。OK， 咁你有冇睇過佢哋賣嗰啲？即係當然要睇個價錢啦。咁你有冇睇佢嗰個銷售手法？你只係扮唔識咁樣再？ 我都成日扮顧客嘅啫。 扮顧客係 啊，即係有時自己扮下神秘顧客咁樣。 因為呢樣你都要知道價錢啦。有冇諗過賣俾佢哋，叫佢幫你賣咧？ 暫時未有咁。 點解咧？ 因為其實自己出產嘅量少咁，又冇諗過。 點解量少啊？ 人手做慢嘛， 其實做一粒要幾耐先揾人手做咗粒？ 做一粒啊，咁因為人手做係會手指痛 嘅，即係要 錯嘅，唔可以完全係不停咁樣做啊！即係係啊，咁你做幾十粒，你又要停一停咁樣咯，即係暫時都係 有冇啲少？因為見到嗱，我唔好計呢個啦。嗱，我頭先上做呢個之前咧，就都問做呢啲肥之前，我問你嗱，好似呢個咁啦，就一定係機做啦。線香都要機做，因為好穩定嘅佢嗰個粗度啊、長度嗰啲咁樣，係唯一呢、這個我見到粗糙嘅，不過唔緊要，我唔係要佢外形啊嘛，我要佢嗰個味道啫。咁呢個真係用手做嘅，但係我見到佢應該都唔係好難啦、啊，呢、這個咁嘅 size。 唔難，不過你做嘅時候，如果多同一個步驟就係密集咁樣就 有冇辦法揾到一啲機器係大陸有啲機器，因為呢個要求嗰個工藝唔係咁高噶嘛。 係啊，有諗過。 應該呢啲如果見到如果咁嘅嘢咧，真係幾差嘢，一萬蚊都有 嘅。其實就諗過幾個方面嘅，即係一嚟就係、是有一啲譬如係一個模具咁樣啦，即係容易啲做嘅，但係其實。自己就試過一下嘅咁樣都嗰就唔係好成功啦。 例如邊方面唔成功咧？ 即係整出嚟個形係啦，係啦，因為可能都係掌握唔到個技術，因為人手做咧，可能個份量咧同你用一個模嘅份量咧未必相同嘅。即係佢可能溝水啊，或者嗰樣嘢啊，都可能未必相 溝水係關於你喺之前未落模之前啊嘛，我都幻想到啦，嗱啲粉咁啊，嗰啲水啦，或者唔知揾啲咩啦嚇。油啊，你諸如此類啦，咁溝完之後撈撈撈撈撈，咁跟住咧，如果有個帽嘅話咧，咁啊個帽啊咁樣嘅，打開，咁啊笠咗有個好似你嘅檀香嘅形啦，跟住咧，我就閂翻埋佢，然之後擠頭先嗰啲溝咗嘅嘢落去個窿仔度，跟住咧到咁上下攞開。是不是就係咁啊？ 理論上係咁樣，但係我哋失敗咗，買咗。 失敗喺邊度咧？ 我係未諗到嗰樣嘢啊，就係出嚟個形係唔好睇咯，就係 點會唔好睇啊？因為其實都幾簡單 啊，好似好簡單，但係我哋試過幾次都唔 係。我有問題係咪側邊嚟話做完嗰個錐形之後，咁有啲邊喺度啊？ 唔係嗰邊， 直情鬆散， 係做唔到，同埋點出嚟個效果係有啲唔同嘅。咁、 哦、 所以就要即係、就是、自己要，我諗其實呢樣嘢有少少科學家精神咁你。 试 多几次， 试多耐啊？ 我试咗少好多次啊，少系啊， 少 几十 次、 五次，我唔会试三次放弃嘅，咁又真系未去到呢个精华 啦， 系啦， 探下先，一试三次啦，我又攞把刀，惨死吓！咁啊 ，OK， 大陆会唔会系你嘅对手？ 其实。淘寶咧，而家咧，我成日上去睇嘅，即系唔可能即系賣任何嘢。我諗做任何生意都要上淘寶睇下，即系自己啲產品有冇喺上面有類似嘅嘢嘅。咁我都有睇過，其實咧，佢哋啲包裝係真係唔錯嘅，有時都真係做得係啊，即係有啲做到好日式風格啊，做到好文藝。咁當然即係多佢嘅信用就即係另一回事啦。咁呢個係。 是不是用料 又不知道那些用料啊，還有回到來那些質素又不知道啦，那即 是永遠是因為太多 uncertainty 在這裡，那淘寶就 是因為其實淘寶的價錢呢跟你 便宜一點的它會，但是計算運費呢就未必是 有著數， 是未必是便宜，因為它其實它很多時候我見它都是運到深圳，好像都不是運到香港的，是的，是的，是 香港要另外加錢，順豐要加錢， 是的， 好了，喂，我們時間又到了，我們一會兒來再繼續生意好一點，再探討一下你的問題，我還有幾個問題問你的。